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啊 ！HK Peanut Butter 好特别，我系萧若元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，讲真话，大军阀。好，翻嚟大军阀，咁啊吓，即系今日咧，就其实系今日我哋系加时嘅，其实系话声俾大家听。咁因为其实咧，今日可以讲嘅话题好多，第一。第二就係啦，即係我哋今日就揾咗一位嘉賓啦， 神秘嘉賓， 係神秘嘉賓，唔神秘㗎啦，Facebook 已經講曬出嚟㗎啦， 公布咗、 真係 ，OK， 使乜咁神秘啊？咁啊揾咗林榮基上嚟，咁咧咁我哋今日就去咗立法會嗰度錄音嘅，咁就我哋稍後第三、第四節咧就會播出啦，咁樣樣，咁嗱。咁呢幾日啦，其實我諗相信大家都冇估到，就係話而家喺牛頭角嚇、發生嗰單大火，呢、這個時昌迷你倉嗰間大火係可以蔓延得咁耐，去到今日已經33夜嘅咯喎。 我成日都嚟緊啊，講緊。 喂，你唔好食花生啊，哥啊，龍你。 太陽餅嚟嗰啲係。 第四日都嚟緊啊，講緊。 第四日都嚟緊，係啊。咁 仲係燒緊係嘛？ 仲燒緊，因為但嗱晏晝之後咧，就話咧嗰個火勢就稍微咧就舒緩咗啦。其實已經就咁而家嘅情況咧，即係其實嗱，主要就係琴日啦嗰個轉捩點啦，就係話喂，你又死多個啦，係咪？即係琴晚咁死多個之後，咁就好多人就話喂已經喺個 WhatsApp 啊、Facebook 啊嗰度已經好多啲即係留言啊喺度傳出嚟啦，就係話。嗰啲消防員啦之間，即係佢哋 WhatsApp 嗰啲對話，好多曝咗光，就話：喂，你而家嗰啲即係嚇上面嗰啲上司，喂，好似推我啲僆去死喎咁樣樣。 個 conclusion 就係話佢指揮失當， 指揮失當 嚇。 喂，但係我即係睇呢個問題嘅時候咧，第一日見到有人出事嘅時候咧，我已經有幾個疑問，我已經提咗出嚟。咁我就第一樣我就覺得，喂，你冇理由幾十年樓齡嘅樓。冇理由都冇自動灑水系統嘅。 嗱，呢個就係咧阿 Oscar 提出嗰個疑問啦，即係 Oscar 咧就 喂好簡單啫嘛，我呢度樓上你見唔見到我哋呢度啊？即係如果我食煙搞到即係出咗事嘅話，上面都有自動灑水系統㗎。 有呢度咪就係咯， 咪咯嗱呢邊又有呢邊又有，係咪前面又有？ 係啊，所以我哋唔可以去打邊爐㗎。 喂，你話50年樓齡以上嘅係唔應該加呢個自動灑水系統咧？得一個理由嘅啫，得一個理由嘅啫。就係因為你成個政府都係親商界噶嘛，好啦，以前起咗啲唔合乎規格都好，咁就唔需要可以豁免，新起嗰啲咧就全部要，咁即係咩意思？咪就係話唔需要你再加成本落去再做咯，咁我覺得呢個係第一個疑問嚟，因為如果你有自動灑水系統嘅話咧。系兩嘢已經搞識咗㗎喇。 佢俾咗一個唔似係理由嘅理由嘅，咁就係話因為舊嘅嗰啲樓呢嗰、那個佢哋嗰個負荷已經有返咁上下，如果你再加個自動灑水系統嘅話，咁究竟個頂樓負唔負荷得住呢？咁呢個就係需要 check 個然後申請豁免嘅。咁 喂，呢、這個真係呃細路哥唔食辣椒醬咩？自動灑水系統你有冇見到啲後家嗰啲呢、其實幾條鐵通㗎咋。 係啊，上面再加個洗水箱咁樣嘅啫嘛。 即係駁落啲水喉度，我唔知佢用鹹水定係用淡水啦。 淡水嘅鹹水啊，燒多幾千重。 即係你諗下啦，即係其實你話工廈。喂，你做呢啲咁樣嘅基本嘅消防係即係嗰啲咁樣嘅設施咁樣樣， 加多幾多成本呢？ 加多幾多成本？喂，但係你嗰啲倉租唔係即係你嗰啲租金咪年年咁加，你甚至乎咧貴 Q 到咧係連嗰啲即係做文創嗰啲人都被你逼走添，係咪？喂，你唔係冇錢嘅喎，講真。 喂，同埋個業主俾啫嘛。 咪係咯， 即係你唔想加重嗰班友仔嘅負擔啫。但係個問題就係工廈已經係相對係危險噶嘛。你唔同個商業大廈喎，商業大廈得一個理由嘅啫。就是我哋食煙嘅啫嘛， 系啊！ 我無端端我點會搞到火燭啫？或者隔離唔小心，即係因為我呢度唔會煮食噶嘛。反而商業大廈你要求有呢樣嘢嘅需要係低啲，因為我確實我唔會喺度煮食，我都唔會做一啲即係工業嘅機械等等嘅嘢，係容易即係擦槍走火啦。簡單 其實 講就係、是， 其實 係 工廈 你。喂，我反而呢度要整，